意咧去直接同佢哋啲家長咧去解釋嘅噃，即係到底接種疫苗嗰個嘅好處或者係注意事項應該喺邊度咧嚇？疫苗個安全性到底係點咧？咁其實有一啲嘅醫生就話，其實你嚟即係揾啊個醫生傾咧，佢哋都願意去到解説嘅。而第三點咧就係、是、譬如政府過往咧，又或者一啲嘅專家咧，佢哋都俾咗好多嘅數據出嚟嘅。嗱，譬如好似尋日啦，副局長咧，李夏欣佢就舉咗個數據啦，佢就話自從第五波疫情以嚟咧，總共係錄得38名咧嘅3到11歲嘅兒童染疫之後出現重症，其中35人咧係未打齊針，亦都有8名咧11歲以下嘅兒童咧就不幸離世嘅，咁佢哋都係未打齊針嘅。另外譬如兒科嘅專家關日華佢哋亦都指出啦，政府啊，佢嗰個監察疫苗接種之後係咪有不良反應個系統咧？佢哋係冇見到有一啲係涉及到兒童打咗針之後有嚴重反應病例嘅通報喎。嗱，其實如果你話即係政府係咪要更加多嘅解説，或者係即係更加多嘅一啲嘅解釋咧？似乎政府又唔係冇做到喎，你點睇咧？ 是啊，我哋完全理解，亦都明白咧，前线嘅儿科医生咧，佢哋真系好担心嘅，因为佢见到即系嗰啲小朋友嚟到佢哋手上嘅时候咧，个情况已经出现得好严重啊，甚至系弥留之际。我谂对于佢哋嚟讲，佢会即刻谂起，如果呢啲小朋友打咗针，咁咪唔使去到咁样嘅状况咧。所以我亦完全理解佢哋嗰个担忧同埋嗰个紧张喺边度。咁但係咧，我相信咧，對於好多家長嚟講，呢啲正話你講嘅數據，其實佢都見到，但佢都仍然未帶小朋友去打針。其實佢嘅憂慮咧，政府仍然係需要去解説同埋作出一啲回應嘅。正話嘅工作係有做，但係係要持續地去做，同埋如果特別係喺呢一個啱啱宣布咗嘅措施嚟講，佢哋更加應該加強去做。同埋係用一啲更加人性化啲嘅方法去接觸呢啲家長，係啊，所以我唔係話政府冇做嘢，但係佢哋係應該要更加努力去做呢方面嘅工作咯。 你嘅人性化措施，即係你嘅意思咧，就我聽到你咧，就主要唔係嗰啲行政方便嗰啲，而係要人同人接觸，就算熱線又好，online 又好，面對面又好，咁咪又唔係冇做，不過要做多啲。做得大面積啲，即係或者做得快啲添。如果依家有新措施，你其實主要係講呢樣嘢。咁我相信政府，我諗都會聽得到嘅。咁我諗佢依家即係我自己嘅理解啫。佢依家嗰個做法咧，就用英文講，佢依家就係一個 push and pull， 即係話既推又拉。即係嗱，如果拉咧就係解釋啊，面對面頭先講啲人性化措施啦。推咧就即係有啲時間表要你達到，如果唔係你會有唔方便，即係咁樣啦。咁你建議除咗係呢啲所謂人面對面嘅人性化措施，仲有冇邊啲措施係會人性化而又有效嘅咧？你有冇咩建議咧？你 其實我哋亦都覺得政府要出嚟咧面對小朋友。其實我哋由 day one 第一日，即係有呢個疫情嘅時候咧，因為其實小朋友喺面對住咁多，即係要lockdown 啊，唔翻到學啊，咁多活動即係參加唔到咧，其實佢哋一路以嚟係好似冇咗個角色咁樣嘅。咁我哋覺得特別係啱啱公布呢個措施咧，其實小朋友係好難適應，亦都未必理解到，即係政府點解要咁做啦。或者屋企人點解一路冇帶佢打針啦，或者點解屋企即係媽咪咁焦慮咧？咁樣其實我覺得除咗其實係兩條路要去做嘅。第一就係正話會用人性化嘅措施去接觸嗰批仍然好擔心嘅家長啦，即係留得一個得一個啦。但係另外一個方面，亦都係要面對小朋友去解釋翻而家香港發生緊咩事，點解會咁樣做。全香港同全球嗰個比較又係點樣呢？其他地方嘅小朋友個情況又係點樣呢？即係俾佢知道咗，即係其實政府都明白佢哋個心情。而家大家一齊努力喺度抗緊疫。咁我呢樣嘢過往就真係冇乜，我哋由 day one 已經同政府傾，係佢哋係應該要去面對小朋友去直接講呢個情況。 而其他很多地方都有做緊呢一樣嘢嘅，的確。 所以呢個人性化或者面對面的措施咧，就唔係淨係針對個家長，要針對埋個小朋友， 係 嘛？ 係啊，係啊， 即係譬如舉個例，係咪包括埋一啲入去學校做啲講座啊等等，即係呢一類嘅接觸咧？ 其實任何即係無論喺社區入面啦，喺學校入面，任何可以接觸到家長同小朋友，我哋都希望可以做到。因為其實我哋最擔心咧，就係有一批家長佢冇佢哋。仍然不肯打針的時候，其實跟住落嚟出現會咩情況咧？但佢就會有一批小朋友被收埋咗，佢唔俾佢參加任何活動，呢個係我哋最唔想見到嘅情況嚟嘅。 另外一點就是關於頭先提到嗰個時間表問題，因為咧佢哋要符合第二階段，即係11月30號咧，必須要打齊兩針咧，佢就最遲10月4號就都真係要去打第一針啦。如果去揀伏必泰嘅話，咁對於呢個時間表，政府公布咗啦嚇，咁同埋佢亦都免除咗咧中間話，譬如你接種疫苗嗰個間距咧嗰個嘅豁免。咁你自己又點睇政府今次啊呢一個嘅決定咧？ 但係即係關於嗰啲 打針嘅時間 係啦，即係我諗嗰啲就真係即係醫療專家佢哋會比較熟啲啊，都唔係我能有 comment 係啊。但係我即係最主要係即係擔心，即係希望即係政府唔好有一個 mindset 覺得呢班家長唔合作咯。因為家長其實真係即係佢真係最終去照顧小朋友嗰一個嚟嘅。咁我覺得係即係大家係要即係體諒同埋真係要去溝通咯。 係。咁想問尋日咧政府正式公布咗個政策之後啦，你哋仲有冇收到一啲家長嘅查詢啊或者睇法咁樣啊？ 此起彼落，係啊，真係收到好多好多嘅電話同埋電郵啊信息咁樣。 即係尋日公布咗之後都有嘅，咁而佢哋所反映嘅憂慮同你哋早階段所接收到嘅意見係咪都差唔多？ 最主要係即係對疫苗冇信心，而呢樣嘢政府可以幫手解說。另外就係好多係因為小朋友自己嘅身體本身唔係好好啦，或者打咗第一針個狀況唔係咁理想啦，嗰批家長咧佢係真係接近崩潰嘅邊緣。我甚至其實我就話，即係建議政府應該有條 hotline 咧。其實嗰條 hotline 都應該去支援埋家長嘅情緒啊。 好啊，多謝曬你，黃慧玉傾到呢一度啊，唔該曬。黃慧玉咧係香港兒童權利委員會嘅執行幹事。希臘其實叫做即係人性化啦，譬如直接同啲小朋友去解説，喂，即係點解要打針啊？咁樣，你覺得呢個係咪一個可以考慮嘅方法咧？ 我諗頭先佢反映嗰個問題咧，我想用另一個字去講咧，就好似大陸咁啊，就係話要扶貧，咁後屘佢就有個字叫做精準扶貧。即係我相信依家佢講嘅咧，就係話有一批家長咧，因為真係出現過一啲唔好嘅反應，即係小朋友打完之後，咁啊佢仲有好多問題，可能仲有其他問題，係依個家長群咧需要有一啲特殊嘅措施去。面對面咁同佢解釋，面對面當然可以 online， 可以係點樣？其實就我諗，即係大面積嘅講，當然我哋可以做多啲做得更加有效啲，又可以除咗做家長、做小朋友，我相信政府都會知道要做呢啲嘢嘅。咁同埋好唔好呢啲就一路改進啦。但你有一批人，佢喺佢嘅經歷裏面咧，佢係有啲負面嘅嘢引起咗要負面情緒。而呢個負面就喺佢嚟講係真實噶嘛，咁所以我哋就要精準地針對呢個群組。咁但係呢個點樣揾到呢個群組，同埋點樣可以精準地去針對咧？咁呢個就可能我哋都要。傾一傾嗰個方法先得。 譬如可能有啲家長咧，佢真係比較緊張子女嘅，即係可能佢見過有啲人打咗之後咧，個濕疹咧好似嚴重咗喎咁樣。咁當然可能喺某啲嘅醫學角度嚟講咧，呢啲唔算係一啲嚴重嘅不良反應嘅。咁但係可能基於佢對於小朋友實在好緊張啊， 特別係佢嗰個小朋友出現濕疹， 咁所以見到似乎。 誒點解佢個濕疹好似又拗多咗嘅？咁點解好似打完之後，咦啊個肌肉漲漲地又好似漲多咗少少時間嘅咁樣？咁佢哋就會有一啲嘅憂慮啦咁樣。咁所以可能係因此咧而引起一啲嘅抗拒嘅。嗱、啊、咁究竟點樣針對呢啲問題可以再做進一步嘅解説咧？1872311打嚟傾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本港单日新冠病毒确诊个案持续过万宗，新增10076宗确诊个案，本地个案占9922宗。医管局呈报多11宗检测阳性的死亡个案，年龄50至100岁。医管局相信当中5宗离世个案同新冠疫情直接有关。学校方面，707间学校一共呈报1171宗阳性个案。卫生防护中心建议，22间学校一共22班暂停面授课一星期。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探访社创基金食物援助计划服务机构，了解运作情况。并向基层家庭派发食物包和月饼、水果，希望为他们加添节日温暖。机构负责人除了介绍食物援助计划详情，也都示范透过一条龙自动化物流系统提供食物运送和暂存服务，以及如何透过一站式义工招募和培训平台为中小型食物援助机构提供人手支援，并同时推展自动化食物捐赠程序，例如引入人工智能聊天机械人。孙东表示，乐见有关平台以科技联系食物捐赠者和服务机构，令双方可以透过手机应用程式分享食物供求的资讯，同时进行配对，方便省时。前年立法会选举，新界西地方选区候选人许孝亮在东区裁判法院承认一项作出提交虚假或具误导性的选举申报书舞弊行为，同埋一项企图欺诈罪，判入狱3个月。主任裁判官判刑的时候说，公众对候选人操守有高期望，被告的行为违反公众和支持者对他的信任，又说被告使用假文件和假资料显示他有预谋犯案，以监禁6个月为量刑起点。法庭考虑被告认罪和求情因素，将刑期扣减至3个月。案情透露，36岁被告前年报名参加立法会选举，政府其后宣布选举延期1年，而合资格人士有权从政府收取相等于申报选举开支的款项。被告同年9月向选举事务处递交申报书，声明选举开支合共超过46000元，但廉署调查发现，被告并没有向申报书中涉及的律师楼和公司支付服务费，也没有向2个他声称是选举助理的人支付薪金。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初时天气干燥。明日的气温介乎27至32度，稍后部分时间多云和有几阵骤雨，吹微风。展望中秋节亦有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下星期天晴酷热和干燥。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5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明爱医院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而家龙翔道近住观景台一段啦，去荃湾方向都仲系有啲车龙噶，一路咧就塞到去观塘道近德宝花园。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嘅龙尾就去到东区走廊近维多利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 车龙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的收费广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的车龙排到去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去到和富中心，西行过海的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西湾河泰安楼，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去到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慢车，龙尾接近警察总部。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车多挤塞，龙尾过了几元。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的车龙排到去虎山道桥底，而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的车龙就去到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加道里道挤塞，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御港湾。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呢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圣座治大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挤塞，龙尾果栏。新界方面，将军澳影业路去坑口方向挤塞噶，龙尾喺清水湾电影制片厂。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呢一段慢车，龙尾文化博物馆。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系车多繁忙啦，龙尾去到兆安苑。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喺友爱村呢一段啦，慢车嘅龙尾就去到龙日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彩虹道、彩虹道游乐场去旺角、青马大桥及水门去机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复诊不用再带扫描影像，真的很方便。 是啊，政府的医健通已逐步扩展到将放射图像和中医药资料纳入可互通资料的范围，医生的诊断更全面和准确，亦可以避免病人重复检查， 得到更適切的治療，還推動中醫業界邁向電子化。 醫健通為你提供更全面、適時和準確的終身電子健康記錄。 事不宜遲，立即登記啦！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调查发现到不少长者对于疫情的谬误。感染及传染病专科医生曾其恩： 而家我哋有一啲口服抗敏咁样，咁但系个先决条件咧就系你要情报咗。 老人科专科医生佘达明： 医管局嘅医生打电话去咧，病人都有唔熟悉个医生喎，由翻地区嘅家庭医生派简单好多。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大希腊。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嘅。咁啊，政府尋日就宣布啦，疫苗通行證咧嘅適用年齡啊下調到五歲。咁而9月30日咧就會係第一階段嘅生效期啦。到時咧5到11歲嘅兒童咧都需要打第一針啦。而第二階段咧就係11月30日，佢哋需要打出第二針嘅疫苗咧，先至可以進入去一啲需要疫苗通行證嘅處所，譬如包括圖書館啊，又或者係一啲嘅體育館啊等等咁样啦，咁嗱，大家点睇今次政府嘅决定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倾嘅。咁而当然另一方面啦，亦都留意到咧，如果根据数字咧，系5到11岁儿童嘅第一针嘅接种率咧就系83%嘅，第二针咧亦都达到去70%嘅。咁嗱，剩低嘅一啲嘅人士，可能佢心入边真系有啲嘅疑虑嘅。咁仲有啲咩方法能够释除到佢哋嘅疑虑，或者家长？嘅疑虑，鼓励佢哋打针咧，1872311都会打电话嚟倾倾嘅。但喺立边嘅时间，不如我哋听听听众嘅睇法先。有位听众邝先生喺度，邝生你好， 系 邝 生，邝生，陈宇平低啦， 你好。 嗱，我对于政府喺处理疫，即系成个疫情呢三年咧，我简直用四个字就不知所谓。第一，第二咧，而家用到话要去到小朋友5岁，去到5岁要打针要疫苗通行证。我告诉你，我打了3针， 我感受就比政府強奸人。其實我哋唔想打針嘅，我哋對疫苗係冇信心嘅。做乜要揾班細路仔嚟？仲有，我作為一個老師，我哋好多小朋友而家因為政府啲措施，佢係翻唔到嚟學校參加活動，佢哋好失望啊！我相好同認同喺新聞前嗰位代表，嗰個機構嘅代表，你政府搞乜嘢啫？嗰班嗰啲所謂醫療專家，打咗針死咗人又唔關佢事。喂，大佬人命嚟噶，即係我就覺得呢班醫生入去，呢班所謂專家醫生咧，根本就係垃圾。 嗱，不過邝先生啊。邝先生其实又咁讲，首先譬如你讲到一啲系咪涉及到呢个打咗疫苗之后呢嘅死亡或者係严重个案啦。如果根据返呢我哋而家嘅制度入面呢，即係有呢啲咁样嘅严重个案呢，都会系入咗去一个通报机制啦。咁如果系话一啲怀疑系同接种疫苗有关而引起嘅不良反应呢，咁相关嘅专家呢佢都会逐个个案呢去睇嘅。咁其实佢哋会睇好多不同嘅资料呢先至去判断啊，到底系咪真系同接种疫苗有关咧？咁呢个其实有一个科学嘅论断喺度嘅。而第二样嘢，譬如你头先讲到咧，嗰个数据嗰度咧，亦都专家佢哋系列举紧，即系唔同嘅科学数据咧，去说明咧接种疫苗对于今次对抗即系新冠疫情咧嘅优点。咁其实呢啲全部都系数据嚟嘅。 讲真啦，数据系人为嘅啫，陈先生。你好老實講，咁多呢兩三年，自從有咗疫苗注重接種之後，有大人死咗之後，有邊一次啲專家承認係同疫苗有關嘅？根本就因為佢唔肯認，因為如果佢認嘅話，啲人就唔會打噶啦嘛。但係事實上，我有好多朋友打完疫苗係有反應噶嘛，當然未至嚴重會死啊。我最唔滿意就啲專家唔肯去認錯啊！你而家揾翻細路仔嚟搞啊！真係有事嘅時候，啲父母個細路仔出咗事，死咗，甚至因為打咗針出事，令到父母要多啲時間照顧，邊個負責啊？ 好多谢晒啊邝先生嘅意见。咁阿泰希立即係当然啦，头先亦都有讲到啦，香港有一个监察系统啦，咁如果真係有啲接种咗疫苗之后有不良反应呢，咁监察系统嗰度呢会有通报啦，咁同埋亦都会有专家呢去到研究啦。而如果真係牵涉到一啲即係严重不良嘅个案呢，专家更加会逐个个案去睇啦，睇下到底系咪同接种疫苗有关啦。咁其实过往呢亦都有公布过呢啲相关嘅数字嘅。咁除此之外呢，如果有啲人係接種咗之後佢發覺有過敏反應呢，咁亦都設有過敏診所呢提供相關嘅服務。咁但係似乎戴希立即係對於某一啲人嚟講呢，呢個都係一個信心嘅問題。 即係我相信香港即係嘅醫生啦，同埋即係你就算唔信政府都信醫生啦，即係醫生同埋啲專家呢，預測準唔準就呢個另一個問題，但我諗佢哋根據呢個數據去做呢個分析咧，我相信呢個都唔係淨係香港嘅問題，全球都會有數據證明咧，就即係打咗係減低咗即係死亡同埋重症，我諗呢個都係應該係真嘅。咁至於當然如果你話我基本上都唔信咁，呢個就變咗個討論好難進行啊！即係呢個變咗即係咁但係就算你信咗佢。但係真係有一小撮人咧，佢有一啲即係我哋預料唔到嘅反應，或者嗰個反應咧係佢自己嘅至親咧。咁點樣解決佢呢個疑問同埋情緒上嘅問題咧？就係頭先我所講嘅精準輔導嘅問題啦。咁呢個就確實呢個部分咧，如果要做到咁細咧，就我相信香港依家係冇達到呢個水平。咁但係咧，結果你去到最後嗰十零廿個 percent 咧，你就發覺寸步難行啦。要佢打嘅時候，即係佢會有一個好抗拒嘅情緒，同埋咧佢個信心係不足嘅。咁點樣可以用翻一個即係解説引導嘅方法，再加上一定嘅規定，去使到最後呢十幾個 percent 嘅人咧，都會逐步去接受一個新嘅政策咧？呢、这個我相信呢個都係一個新課題嚟嘅。 嗱，1872311，我哋先休息一陣啦。如果你想發表啊，對於呢個議題嘅意見，都可以打電話嚟啦，1872311同我哋傾傾嘅。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咧，我哋就請嚟醫學專家同我哋傾傾啊。 香港电台抗疫小锦囊。 我属于接种两针新冠疫苗的康复者，还需不需要再接种疫苗呢？ 已经打了两针的康复者，如果是50岁或者以上，而疫苗接种和确诊相隔超过14日，政府就建议在康复之后，又或者第二针之后的90日打第三针。 18至49岁的康复者就可以选择在康复之后，又或者第二针疫苗之后的180日打第三针。 已经打了三针而疫苗接种和确诊相隔超过14日的康复者，政府就未有建议再接种疫苗。 记得按照疫苗通行证的要求接种疫苗，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嘅。嗱，但喺嗱边嘅时间咧，我哋请嚟啊香港儿科医学会嘅会长冯宝之医生嘅吓，冯医生你好。 冯医生， 你好。 嗱，冯医生啊，针对住咧最新嘅疫苗通行证要求啦，适用年龄咧就下调到五岁啦。有一啲关注儿童权利嘅团体咧，佢哋就话即系政府公布咗个措施，又或者系之前话应该会公布措施嘅时候咧，佢哋都收到唔少嘅家长咧去致电啦，或者系留言啦，表达佢哋嘅忧虑嘅，咁亦都系担心啊呢个咁嘅新规定会唔会反而限制咗某啲儿童嘅活动自由咧？咁样，咁你点睇咧？ 其实我谂咧喺我哋嘅角度嚟讲咧，咁首先讲翻少少呢个历史先啦。咁其实我哋都知道咧，其实最近喺外国啦，其实无论英国啊、美国啊、香港咧，我哋都数据都显示到咧，其实喺呢个新冠疫情肆虐嘅情况之下咧，其实打新冠疫苗对于小朋友嘅好处同埋保护系最多嘅。咁即系其中简单讲翻有啲咩保护到咧，就系、是、第一样就是、如果打咗疫苗之后，希望小朋友如果就算是感染到新冠的病毒的话呢，他的死亡率第一样会降低了的。第二样呢，小朋友就算感染了，他如果打了针的话呢，其实他对于发生重症，譬如思考症啊，或者是严重的中枢神经系统的病变啊，这些呢其实都大大减低了的。譬如我们最近见到入了医院或者入了深切部那些情况呢，其实如果打了疫苗之后，希望就可以降低了很多的。咁长远少少嚟讲咧，佢亦都可以第一样减少一个叫多系统发炎综合症啦，即系感染咗新冠疫苗之后一个比较严重啲嘅长远问题啦，亦都减少咗一个长新冠呢个情况。咁长新冠可能大家而家听多咗少少咧，就系感染咗新冠之后，可能先有啲长远嘅问题，譬如专注力嘅问题啊、运动嘅能力差咗啊，或者系读书情况差咗啲啊嗰啲问题。咁希望都系减少到。咁呢啲就唔知系香港嘅数据，系外国的数据都是显示得到的。咁就之前其实都睇到有啲家长或者有啲听众都会讲咗啊，对其实知道系疫苗有帮助，但系打疫苗系咪有副作用呢？咁其实睇返好似头先你哋咁讲，无论香港就算唔信香港数据，外国嘅大数据呢其实都显示出小朋友打譬如 BioNTech 或者系 Sinovac， 即系香港呢两隻疫苗嘅话呢得到呢、這个有副作用啊，或者有不良反应嘅机会系十分少嘅，咁反而个保障系十分多咁样。咁佢啲其实作为儿科医生嚟讲咧，我哋其实好希望小朋友咧可以咧尽快可以打到新冠疫苗，保障到佢哋嘅。咁其实喺前几个礼拜咧，我哋香港儿科医学会啦，同埋香港儿科免疫过敏同埋传染病学会啦，同埋两个护士组织，出咗一份聯合聲明嘅，就係呼籲父母同埋其家長咧，就快啲帶啲6個月以上嘅小朋友兒童去打新冠疫苗，保障咗佢哋，就避免呢啲情況發生咁樣。咁我哋知道其實咧，COVID 咧新冠病毒咧係十分高嘅傳播力嘅。咁就算話大家好小心好小心都好咧，亦都有機會可以經過親密接觸而傳播得到咁樣，咁譬如係出街啊、翻學啊，亦都有咁嘅風險咁樣。咁而家我哋暫時情況咧，就係喺香港咧，好大部分嘅大人咧、成年人咧已經接種咗新冠疫苗啦，但係咧好多小朋友咧都係未接種嘅。咁如果我哋容許未接種嘅小朋友都係出街、出去或者 食飯啊、去商店啊、去公園啊咁樣咧，佢接觸到有帶病，接觸咧呢種病毒而冇打個針嘅話咧，就其實會發生我頭先講嗰啲風險，會有嚴重嘅病啊，或者有啲長遠嘅問題。咁呢樣我哋就十分唔想嘅，因為其實作為醫生咧，或者家長嚟講都好，都好希望盡量保護到小朋友咧，唔好有病，同埋就算有病都好咧，唔好有長遠嘅問題咁樣。咁而呢個疫苗咧，其實真係保護得到，尤其是喺呢個 COVID 咁肆虐嘅情況之下咧，真係保護得到小朋友嘅。咁其實講翻呢個新冠疫苗嗰個 vaccine pass 即係個疫苗通行證咧，咁其實喺大人嚟講咧，我哋都知道已經用咗一段時間啦，同埋其實個成效都十分好，因為咧好大部分嘅大人其實都接種咗兩至三針嘅新冠疫苗啦。咁其實對於譬如老人家啊、大人其實已經保障咗啦，但小朋友就仲未保障喎。咁但係亦都聽翻另外一邊嘅消息嘅資料，即係譬如頭先你哋講都話啊，小朋友用呢個 vaccine。pass， 虽然大人系咁有用，小朋友预咗都系可能有用嘅，但系咧用嘅时候可能有啲困难，譬如咧就有啲小朋友可能冇手提电话啦，咁冇手提电话嘅话点样用咧咁样，或者系小朋友真系唔知点样可以可以有个清晰嘅记录，佢哋打咗针而到时可以 show 到出嚟咁样，咁会唔会因为冇咗呢样嘢而影响咧？咁其实我哋嘅角度就觉得咧，既然我哋知道第一样新冠病毒咧可以严重影响小朋友嘅。第二樣，我哋知道其實打咗疫苗之後對小朋友係好大嘅保障嘅。而第三樣，我哋知道疫苗通行證係一個好好嘅方法，可以鼓勵到小朋友打疫苗嘅。咁如果係有呢三樣嘢嘅話，我就覺得如果係疫苗通行證，雖然而家用嘅時候喺小朋友可能有啲困難啊，或者可能有啲問題啊咁樣，我哋係咪應該盡力去克服呢啲問題，而等小朋友可以接種到呢個新冠疫苗咧？ 幫馮醫生你頭先所講嘅一啲即係行政上面嘅問題咧，其實政府尋日都有公布到一啲嘅應對方案嘅。戴希立， 馮醫生，我諗頭先個討論咧就去到一個我覺得我個人覺得咧係需要探討嘅問題，因為你正話講。嗰部分嘅措施啦，即係我叫做 push and pull 啦，即係你政府有一定嘅規定，醫生你哋好落力去解説同埋去做呢、這個即係科學嘅分析等等咧。其實嗰個工作咧就使到依家係越嚟越多小朋友咧係會去接種嘅，但係去到某一個百分比就好似即係我哋可以叫做寸步難行。咁當然裏邊有一部分人可能仲係。對於嗰啲大數據啊，或者嗰啲科學嘅解說唔接受，咁依我哋嘅進一步做啦。但係頭先講嘅問題咧，有兩個，我覺得值得研究一下嘅。一個就話我哋嘅解說，當然你因為小朋友打咧，好多時候你要靠說服個家長啦。咁頭先佢哋提出一個問題就話，會唔會所謂比較人性化嘅措施或者解說咧，都要針對小朋友本身，就唔係淨係針對家長。依個係一個，但係依個都唔係最主要嘅問題。第二個問題就係嗰一批佢點解唔打呢？除咗佢有啲人佢本身可能唔係幾信專家或者唔係幾信啲數據之外呢，其實可能佢小朋友打咗之後呢，第一針之後呢，或者佢見到嘅情況呢，係佢哋覺得嗰個副作用都幾嚴重。咁但係呢，其實喺你哋嚟講，呢啲就其實係即係未必係一件好罕見嘅事。咁但係佢嚟講，佢覺得大件事㗎嘛。咁你点样精准地去人性化地面对面帮到最后呢批家长或者小朋友呢？这个就反为呢，你对住空气去讲是解决唔到喎。咁呢个问题点样可以落到，即係我打个比喻啫，譬如大陆话要搞扶贫咁，佢一路搞到最后嗰两三千万人呢，就要有一个名单呢，当然我哋唔一定要用大陆呢个方法啦，就去逐个人去解决。如果唔系呢，佢最后嗰一两千万人呢，其实喐都唔喐㗎喎，佢解决唔到个问题㗎喎。 冯医生点样精准地去解决佢哋嘅。 你有咩建议呢？觉得下。 其实我想初初 其實推出呢個疫苗嘅時候咧，大人都好多好多抗拒嘅，即係老人家啊嗰啲咧，都好多會好擔心，因為驚啊會唔會打完之後本身有啲病啦，再打完之後會唔會差咗咧，或者會唔會有啲好唔好嘅副作用咧？咁其實後來都好多打咗啦。咁點解咧？就可能都有幾樣嘢可以做嘅，因為好多時如果譬如對於呢個疫苗有抗拒嘅話咧，咁解釋係一個好辦法啦。咁但係譬如好似我而家咁喺收音機度解釋，可能有一部分人聽咗之後就啊，我同意喎，我就去啦咁。但係亦都好大部分可能需要真係即係重點咁解説嘅咁。咁其實我哋有啲辦法都可以即係可以深入，可以即係同不同嘅地方可以做呢一樣嘢嘅。咁譬如有時候我哋會有喺呢個疫苗接種中心啦。我哋其實好多時都有醫生喺度咧，可以解釋啦，同埋譬如家長有問題有疑慮嘅話，嚟到我都可以同佢講解啦。咁我哋其實都有啲講座嘅，就喺學校嗰度舉行嘅。咁就譬如係約咗學校有一晚係做講座嘅咁樣，咁就可以家長嚟到嘅時候問我哋問題啦，或者我哋講完之後，佢哋有擔心有疑慮，或者佢哋有啲特別嘅問題，佢話啊我小朋友有濕疹喎，或者我小朋友有食物敏感喎，咁佢可唔可以打咧？咁樣咁可以其實逐個。同佢哋解釋，亦都可以做到呢一樣嘅咁樣。咁我諗就即係喺學校嘅層面啦，或者係喺喺學校層面其實一樣啦，喺呢個疫苗中心嗰度又係另外一樣啦。喺醫院裏面其實譬如我哋接觸個小朋友有某些原因翻嚟覆診嘅，我哋都可以同佢解説啦咁樣。咁就可能呢啲都係即係人性化少少，就啊唔係淨係我講啲道理出嚟，就係真係面對面同佢講嘅咁樣咧。咁就希望佢有啲咩，亦可能。有啲家長係特別有一兩個問題，佢棘住咗唔敢去嘅咁樣。咁但係就講解完之後，解決咗佢嗰個問題啦，又已經可以做得到啦咁樣。咁呢個都係一個好方法咁樣。 專家同埋醫生嘅熱線，你覺得需唔需要有一個即係呢個制度喺特別喺呢個時候去？面对家长咧，你觉得 即系唔系净系靠个特定时间嘅讲座，而系真系有个热线可以俾佢哋随时打去啊！亦都唔系靠佢哋行入去个疫苗接种中心，因为行到入去个疫苗接种中心，即系其实某程度上代表佢嗰个抗拒意愿都唔系太强烈啦，系咪？ 同意啊，同意啊！其实去得可能都系有少少想打噶啦，咁样。 系咯。 如果真系唔去嘅，真系唔想打，系真系唔去啦，咁样呢个都系一个好主意啊！即系可能即系之前我哋其实好。因為譬如醫生人手都係唔係好足夠啦，咁好多時就係喺疫苗中心啊，或者喺學校做講座，都係我哋義務騰時間出嚟去做啊，咁樣。咁佢自己就可能就如果跟住要做到譬如 hotline 啊咁樣咧，其實一個十分好嘅主意咯。因為 hotline 你唔需要家長去啦，可能佢就咁打電話嚟都已經得啦，咁樣亦都有十分好嘅主意咯。咁不過就可能喺人手編配啊，同埋點樣安排到啊，同埋點樣鼓勵啲人，鼓勵啲家長去打電話上嚟啊，都係。都是要即系计划得到咁样嘅话咧，如果真系可以做到呢度嘅话咧，我相信就会更加多嘅家长可以即系倾到偈啊，同埋可以即系起码我哋 understand 到佢哋嘅问题。 我举个例啦，譬如你平时问升学就业嗰啲问题就。未必有人問噶，一到會考放即係 DSE 放榜就特別多人問嘅，嗰段時間最有效。即係我舉個例，依家呢個時候可能就係需要有啲針對性啲嘅行動咧，去幫一批最有困惑嘅嗰批家長。我諗呢個啦，係啦。 我都好同意，因為其實有時我哋有啲嘢家長係諗係好困惑，但係我哋未必明白嘅。但係譬如佢講完之後，我哋知道咗嘅話咧，咁可能跟住有其他家長有同樣嘅困惑嘅話咧，咁我哋就會更加容易解決得到。因為譬如喺醫生角度嚟講，我哋覺得冇乜嘢嘅嘢，家長覺得係好大件事㗎。 啱啊！ 可能我哋譬如面對咗幾個家長，大家都有呢個困惑嘅，咁我哋就更加可以再精準少少，同其他家長都再重點啲講啊。有呢啲問題嘅話，我哋點解決呢？咁樣樣，亦都一個好好嘅、好好嘅方法咯。 好多謝曬你，馮醫生係馮寶芝醫生，香港兒科醫學會嘅會長嚟嘅。大家立聽聽有位聽眾何生嘅睇法啦。何生你好， 何生 係請講。 係你好啊，我有個小朋友咧就5歲嘅，一個咧就係14個月大嘅。咁啊，兩個小朋友咧都打曬兩針噶啦。咁咧我係非常之贊成打針嘅。咁咧，我覺得咧而家咧個政府咧最緊要 target 嗰個班小朋友咧就係3至17歲未打針嗰班小朋友咧，我覺得對打針嘅小朋友公平啲，係應該要令到佢哋如果唔打針嘅話咧就 翻學嗰度咧，即係佢喺學校唔係一個表裏處所啊嘛。咁翻學嗰度正認真考慮一下俾唔俾佢翻學啦。因為咧你對打針嗰班小朋友其實佢真係有個風險嘅，因為佢嗰個傳播力好大咗嘅。咁其實打針你當係一個風險又好。其實即係佢都，我係一個家長，我都係冒咗呢個風險啦。因為可以打我都唔打，咁但係疫情肆虐，咁都去選擇打咗啦。咁但係唔打嗰班人，其實都對打咗嗰班人嘅小朋友唔公平嘅。 好多謝曬何先生嘅意見， okay, 不過都比較有爭議性嚇。跟住我哋聽六點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交通意外啦。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豪景花园嘅快线，之前曾经有交通意外，啱啱清咗场一阵，车龙有待消散，龙尾近加龙村。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第二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观塘道休憩处。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维多利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同慢线落湾仔嘅龙尾去到收费广场；红隧九龙入口嘅龙尾啦，去到康庄道桥面。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首控集团排第三嘅股份编号系6877。之后的股份编号是8232，排第五的股份是新城市建设发展。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9， 日元 141.7， 瑞士法郎 0.958， 加元 1.3， 人民币 6.924， 英镑对美元 1.161， 欧元对美元 1.009， 澳元对美元 0.68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1， 是 0.613。港金报16,170元，比上日收市升8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17,269.95美元，港汇指数102.9，跌0.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较早前近康宁道的意外事故仲是处理紧，第二线受阻，而家龙尾去到九龙湾港铁站，就是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的第二线有交通意外，龙尾九龙湾港铁站。另外，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近理工大学有坏车阻路，一带的交通非常繁忙，而家车龙排到红隧的管道入面，另一条车龙都排到近梳士巴利道噶，就是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近理工大学有坏车，龙尾分别去到红隧管道入面同埋梳士巴利道。红隧港岛入口而家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嘅车龙排到下角道近政府总部，西行过海龙尾东区走廊近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去到香港仔隧道嘅收费广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接近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嘅龙尾喺落山道。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北角码头，西行去东隧车龙就排到太古城。东隧九龙入口现在近收费广场一段的交通都是繁忙。另外，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车龙排到新华实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慢车的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牛头角定富街同埋伟业街近常怡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 Megabox， 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九龙入口的车龙就排到落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开。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挤塞，车龙排到纪元干诺道中天桥去西环方向近林士街交通繁忙，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分域街。九龙方面，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挤塞，车龙排到近顺利村。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窝打路道一段交通非常繁忙，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景泰苑。新界方面，德士古道北去全锦交汇处方向挤塞，车龙排到沙咀道。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在安定村。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一段的交通仍然都是繁忙的，龙尾就在加龙村。清水湾道出九龙方向近大埔仔村车多，车龙排到亚公湾路。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及水门去机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 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 倾尽所有去做好每件事，用心专注就是力量。相信自己这份信念，传承下去，困难不会令我们却步，坚持前进是唯一的方向。ICAC 都有同样要坚守的价值，守护廉洁香港，坚决反贪，从未改变。香港胜在有你同 ICAC。 举报贪污热线25266366。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关于一些牙科服务的问题，听众李先生， 如果能够有电话预约服务，就能够令到老人家都不需要出到去凌晨排队的情况。 听众袁先生， 过往排我四点就去排了，即五点前就要到，五点后呢都没头了，即排不到头。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终极谜底将要解开，熟悉的竟然变成陌生人。 他正称一直暗中及实庄文健，这个是他威胁庄耀柏保证洛神到手的筹码。 国剧夜场悬疑剧，黄俊海、张译主演，重生之门结局篇，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你是说我爸爸是被人害死，不是因为意外？ 色无限，蓝色， 色无限， 蓝地球。 正当多间汽车公司都致力研发无人驾驶汽车，美国三藩市就成为最受欢迎的测试地点。陆续有多个品牌在当地推出试验性的载客或送货服务。不过近日一段在网上疯传的短片引发笑声之余，更加引起社会关注。四月初的一个晚上，警员在街头发现一架无人驾驶的汽车并未打开车头大灯，于是就上前截查。从短片可见，警员发现车上没有人之后，不知点算好，正想着走回去警车和同袍商量，那架无人驾驶的车忽然开动，极有畏罪逃走的意味，令到旁观者大笑起来。好彩驾车驶过前方的一个街口就再次停低。最终当局说警员成功联络驾车所属公司的职员，而公司发言人就说车头大灯问题是人为疏忽，而警员并未开出告票。根据多间传媒报道，间公司又为警员、消防员以及救护员等部门发出文字以及短片指引，告知当遇到无人驾驶车辆的时候应该怎样处理。车上亦都有标示给警员使用的24小时热线电话。不过从短片看起上来，个警员似乎需要更加熟习相关的程序。此外，如果无人驾驶车涉及意外或者罪案，那责任谁属呢？现行法律又能不能够对拥有汽车的人或者公司采取行动？就这个问题，英国法律委员会2022年初提出自动驾驶汽车法案，有兴趣的朋友不妨找来看一看。蓝地球，邱艳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非常鼓励政府咧，将学校停课咧，应该作为抗疫入边咧最后一个手段。其实一屈得太耐，那个后果你知道啦。其实对于个精神健康啦、学习啦、体能肥胖咧，都好大嘅坏影响。 佢系儿科专家叶柏强医生。 六个月去到三岁，开始咗打针大概五个礼拜到啫，而家得10几%。如果我哋可以打到70%以上咧，应该嗰个学校个安全性或小朋友出街安全性会高好多。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车淑梅旧日。的足跡。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大希腊。 时间来到晚上的6:44，继续回到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直播室继续有陈燕平和今日另一位的拍档大希腊在这里。大希腊，即是日前安达臣道的建筑地盘的天秤意外酿成了三死的事件，都令到社会相当之关注建筑地盘的安全。而另外一方面，大家都关注关于对于公司的罚则，尤其是如果有些公司它是涉及到即是重犯的时候，究竟那个罚则会不会是进一步加强呢？啊，其实呢，如果看回有关的相关法例，就是有一条叫做是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的雜項修訂條例草案呢，其實就正在立法會那裡是討論的。因為呢職安條例呢其實已經有成即是差不多成20年呢是沒有修訂過的了。根據他們今次呢那個的罰則的檢討，他們有兩個重大的建議的。第一個的重大建議呢，就是對於僱主的一般責任條文的最高罰款呢，就由20萬或者50萬呢統一呢增加到去300萬嘅。咁另外一个咧就系针对住雇主、东主同埋处所占用人嘅一般责任条文，如果系可以成为一个可公诉嘅罪行，亦都系涉及到咧极为严重嘅违法事件咧，可以交俾咧较高层级嘅法院审理啦。而最高嘅罚款额咧系1000万同埋监禁2年，仲有就系量刑嘅时候咧要考虑埋咧被定罪单位嘅营业额。其实戴希立过往我们都在节目里讨论过，对于一些的东主或者商界来讲，其实他们是有极大的忧虑的。特别就是那个最高罚款呢，如果是可公诉的罪行呢，就是最高罚款可以去到1000万，他们的忧虑就更甚。 就我相信最近呢，即是出现了几次职业或者工业安全的问题，其实都很不幸。咁啊，今次喺地盤啦，上次就喺個舞台上面都出現咗一啲問題。咁當然依家有唔同嘅法例去處理呢啲問題，但我相信依家大家都會關心兩樣嘢啦。一個就係、是、當然好多人都有興趣就係責任誰屬。但我諗大家更加關心咧，就係話個制度上面嘅改善。一個就係話事前點樣可以使到呢啲事咧，盡可能避免發生，即係嗰個制度。怎樣可以保障到個職業安全或者工業安全？第二個問題當然發生了之後了，我們找到個責任誰屬了，跟著那個罰則會怎樣，這個又反過來會使到啲人呢可能在做的過程當中呢會更加小心，亦都沒有那麼粗心大意。我想其實這兩個問題是現在大家都比較關心的問題。 其实今次的修订就涉及到两条的条例，分别就是工厂及工业经营条例和职业安全及健康条例的。刚才戴希立你提到那一点有关于罚则那里，亦都有一些人士就留意到，譬如现在涉及到的一些职安的定罪的个案，在过往来讲其实在法庭的判决里面都未是罚过一些最高的刑罚的。譬如有報章他就翻查翻過去5年公布的致命工傷事件，工傷的個案，咁發現170次的職安健法例的定罪記錄之中是未判過最高的刑罰的，每宗的定罪平均是罰款咧係73000多元，接近74000左右。而另外咧，勞工處咧就話，即係喺2017年到2021年期間曾經29次就住個刑罰打算係提出上。 上訴或者係複核啦。咁但係最終咧都係冇個案咧進行複核嘅聆訊嘅噃。咁所以即係除咗修例係提高個罰款咧係其中一個方法之外啦，另外可能就係政法庭咧佢點樣去處理啲量刑嘅起點啊、最高嘅罰款啊，呢、這個都可能係另一個關注我哋啦。 係啊，所以呢個咧就。當然咧，好多人都會話你嗰個都已經係發生咗啦。咁最緊要係之前要做好啲功夫。但我相信，如果嗰、那個即係嗰個懲罰係有阻嚇性咧，我相信大家都唔會掉以輕心。但乜嘢叫做阻嚇性？又乜嘢叫做係一個合理嘅阻嚇咧？這個咧，我相信咧，今次就會引起一個討論啦。 嗯，嗱，電話號碼1872311啦，一啲關注咧工業權益嘅團體咧，就覺得即係如果判罰過輕咧，根本嗰個警戒作用都唔夠嘅，亦都令到啲人士咧未必會吸取教訓，改善翻整體嘅安全措施啦。咁你又點睇呢？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咧，同我哋傾傾嘅。嗱，電話旁邊咧，我哋請嚟勞工界嘅立法會議員周小松啊，周小松你好。 你好啊， 周生系 主持人好。 周小松啊，其实过往我哋嘅节目咧都有讨论过呢条职安嘅法例嘅修订啦。咁其中一个商界特别嘅关注点咧，就系嗰个罚款啊。如果系经公诉嘅罪行咧，佢最高罚款咧系可以去到1000万嘅。咁同埋就系亦都要计翻咧嗰间公司嘅营业额啦。咁佢哋就会觉得喂，即系呢个1000万其实系一个天文数字嚟嘅噃，即系系唔系真系需要？1000万咧，同埋考虑埋营业额作为一个量刑考虑，呢、這个又系咪一个即系合理？特别系譬如对于某啲公司，佢可能有多个地盘啊等等咁样，咁呢个对佢哋嚟讲影响好大。咁你又点睇咧？ 其实咧就点解将呢个最高嘅罚款额要去到1000万咧？就事实上就现行法例嗰、那个判罚嘅结果咧？是毫无阻吓性，这个是最重要的。咁、我哋睇返过往的正话主持都介绍过啦，即係一啲致命个案佢平均定咗罪嘅嗰啲个案平均都係7000-7万几蚊一个个案个罚款。实际上呢就令到某一啲公司呢佢已经不在乎啊，即係佢已经将呢啲被检控甚至乎被定罪呢佢视作家常便饭计落个成本。完全冇阻嚇力嘅，所以咧就呢一個修訂咧，我覺得就係十分需要啦，同埋好迫切嘅。咁希望立法會能夠盡快審議啦，就盡快能夠實施。咁至於話去到1000万嗰啲中小微企，係事實嘅，佢會擔心，喂，到時會唔會一嘢就令到我破產啊？完全即係冇得翻身嘅機會啊！咁事實上咧，亦都唔需要擔心嘅，佢。條例其實就寫得好明白，呢一種要運用到可公訴罪行去檢控咧，實際上係要嗰個僱主咧係所謂要明知故犯，要罔顧後果，而且要造成一個好惡劣、好影響好大嘅人命傷亡，咁先至咧會用呢一個可公訴罪行去進行檢控嘅。咁其實佢提高整體嚟講，提高個罰則咧，就希望能夠。對一啲嘅營業額比較大嘅所謂大規模嘅公司咧，去造成一種嘅所謂嘅阻嚇力，令到佢哋咧係從根本上邊去重視個職業安全啦。 嗯。是咁但係譬如頭先提到呢嗰、那個以成間公司嘅營業額作為去計算啦，啲商界人士就覺得喂咁樣會唔會對於啲大公司佢可能同時有唔同嘅地盤呢係更加不公呢？係咪真係應該要計嗰間公司嘅營業額用呢個作為一個準則呢？你點睇點呀？ 其實呢個呢我覺得都係合理嘅，因為我哋唔可以將呢一個呢就當佢係一個定額罰款咁，即係有當然有啲社會人士有啲人講啦，喂，小公司都係咁犯法，大公司咁犯法，點解大公司就罰重啲，小公司罰輕啲咧？實際上咧，呢一個唔係一個唔可以當佢一個定額罰款。實際上，大公司咧，佢可能更加有資源去做好一個職業安全嘅前提下咧，佢又冇去做咧，其實佢可承擔嘅責任係理應係應該大啲嘅，所以佢。目的呢其实佢目的呢就要具阻吓性。所以法庭呢係要去睇佢嘅公司嘅規模佢经营嘅情况而从而去厘定一个具阻吓力嘅一个判罚 嘅数额啊，咁我觉得系合理嘅。 嗯，屡犯嗰个问题呢，因为都留意到啦，你都有关注到呢，系咪对于啲屡犯嘅公司呢应该系要提高罚则啦咁样。咁但系对于某一啲嘅公司嘅或者商界人士，佢哋可能会有一个意见呢，有阵时即系叫做即系屡犯咧，其实个责任未必完全系喺嗰个嘅公司嘅负责人或者系嗰个地盘负责人身上嘅。有阵时可能系牵涉到咧，譬如地盘嘅其他嘅分配商或者系其他嘅一啲工作人士咧，佢哋嘅意识问题。咁如果将个责任全部摆晒喺嗰间公司上面咧，似乎就有点而即系不公平啦。咁点睇呢？ 当然责任谁属咧？这个肯定法庭去界定啦。当然界定咗系你呢间公司嘅责任嘅时候呢，你今年判罚咗，你又唔吸取教训，当呢个判罚呢个定罪唔当佢一回事。嚟緊下一个工程又系咁样做，咁我觉得呢种情况呢就理应对佢仲有一个重罚嘅。第二次㗎嘛，唔系首犯㗎嘛。到第二次你又同样犯咁样嘅错误，甚至乎係故意咁样去做犯呢啲咁嘅罪行嘅时候呢，其实理应要进行重罚嘅。呢个度呢，我哋亦都建议政府喺呢个修订条例嗰度呢，希望法官喺法庭喺判罚量刑嘅时候呢，佢除咗去考虑嗰个头先所讲嘅公司規模营业额之外呢，你都必须要考虑佢嗰个被定罪者佢过往嗰个被定罪嘅记录。如果喺同一个案件入面佢之前被定罪过，跟住呢又例第二次，如果咁嘅情况呢，法庭係应该考虑对佢施以一个更加重嘅刑罚。这个我觉得是合理的。 但是这一点应该要在法例上写明啊，定是呢透过法庭去处理的时候去做呢？ 我相信 在法例那里写明呢，就会时刻地提醒个法官，即是当是一个量刑的指引这样去提醒个法官，我在量刑的时候一定要看他过往同类案件有没有被定过罪。正正如剛才所讲的那个法例都要求法官去参考，必须要参考他的营业额一样。其实呢，就算不写这条呢，政府都解释，就算不写这条，通常个法官呢都会考虑他那个经济承受能力啊，他公司的有没有盈利啊，规模有几大啊，他会考虑这些因素。但如果没有写下去呢，他就未必每一单个案他都会作为一个重要考虑咯。所以我建议政府呢都要在个条文入面写清楚，法官在量刑的时候你一定要参考他在同类的案件有没有被定过罪。尤其是近期刚刚上去年已经判了你同样的罪行的时候，你今年又犯，其实就应该重罚。 周议员，你可不可以用最精简的方法去介绍一下呢，今次你们这个讨论这个条例草案呢，有几多个是重要的关键点，又有几多个呢是由这个关键点引申出来的问题。比如举个例，比如重要的关键点是罚款1000万，比如举个例这样。咁而这个怎样在个制度上保障到大家的职业安全，那个制度保障是不是今次个法例的重点呢？咁同埋如果是在这个重点下面，头先讲话要考虑埋佢以往嘅犯事嘅数目啊等等，你可唔可以简单咧？有边几个要点喺呢条法例里边？你觉得系需要讨论嘅？ 当然我都好同意你头先所讲嘅观点嘅，即系防范烟味源呢个系最重要嘅。我哋喺事前嗰个巡查监管上边咧，其实政府要做多啲功夫，令到咧，如果即系假设嗰个天秤嗰个问题咧，如果政府喺巡查嘅时间，在他出事之前已经发现到问题呢，是完全有机会避免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是同意的。 这个都是另一个重点来的，在条例里面。 至于这个条例里面呢，我觉得比较重要呢，就是我们关注那个阻吓力了。因为他真的看到过往那个判罚呢，是就算他有没有重犯都好啦，那个判罚仍然是这么轻的，都是平均都是1万。就是好多传媒都抽过晒出嚟啦，个定罪记录。所以呢就 特別是重犯的一定要重罰，這個第一個。第二個呢，至於這個刑罰提高到1000萬那裡呢，其實普通的中小微企是不需要過分擔心的。勞工處都解釋過多次，如果你是正正常常運作，按照勞工處的指引做足功夫呢，是絕對不會出現這種情況的，不會被檢控的。 但是很快地跟進，其實呢法庭他那個判決他那個量刑的時候呢，這個是不是你覺得即是都需要考慮呢？因為似乎現在是個法庭他沒有罰過一些最高的罰則嘛。 是沒錯，因為現在就算現在是最高罰款是50萬，但是他都是罰得那幾萬元。所以呢其實政府就期望透過這次修訂呢，畢竟去到1000萬都有20倍嘛。政府是期望呢俾個足夠的訊息俾到法庭。當你下一次新的法例實施之後呢，你個判罰起碼呢理論上都相應地提高20倍。希望能夠透過咁樣的提高之後呢，能夠具有一啲嘅一定嘅阻嚇力。但如果法庭再唔判，又係唔理呢個條例修訂，又係判咁低呢，到嗰陣時呢可能律政司要決定上訴，決定複核的理據呢就會強啲啦，因為我已經修緊咗法例要提高20倍。所以呢個我相信呢就要睇法例通過咗之後呢實施一段時間之後，睇下個結果會點囉。 複核嗰個問題啊，咁勞工處嗰度就強調呢會就住啲判刑偏低嘅刑罰呢係提出複核嘅。咁周小松暫時傾到呢度先，唔該曬。 展開檢控程序。政府宣布在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新增检测登记码功能，让市民预先自行填写个人资料，简化核酸检测的登记流程，减省在检测点现场轮候和登记的时间。市民预先填写检测时所需登记的个人资料之后，系统会自动将有关资料生成用户专属的二维码。二维码会加密储存在用户本人的流动电话安心出行程式内。市民只需要在程式填写资料一次，日后就可以在每次接受核酸检测时重复使用同一个检测登记码二维码。天气方面，一道高压脊正是为中国东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和干燥的天气。本港下午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维持在 50% 左右。在下午4点，强烈热带风暴梅花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7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大致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初时天气干燥，听日气温介乎27至32度，稍后部分时间多云同有几阵骤雨，吹微风。展望中秋节翌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天晴酷热同干燥，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5%，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较早前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第二线的意外已经清场，车龙有大消散，而家龙尾去到近观塘道休憩处。另外在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的坏车都已经拖走了，一带的交通都是繁忙。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车龙排到去中区大会堂，西行过海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城市花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柳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收费广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西行的车龙分别排到嘉华国际中心和西湾河泰安楼，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车龙排到近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的龙尾去到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和伟业街近常月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九龙湾国际展望中心，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就在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过了兆辉台。干诺道中天桥去西环方向近林士街的交通仍然是非常繁忙的，车龙排到去告士打道近市书域道。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平社一段慢车，龙尾在星河名居。 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非常挤塞，龙尾去到新清水湾道近佐敦谷公园。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嘅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油站。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孚新村一段交通繁忙。另外而家尖沙咀一带嘅交通都係非常繁忙㗎。广东道同埋九龙公园径去梳士巴利道嘅车龙都排到近中港城。漆咸道南街扶柯士甸道至到梳士巴利道来回方向交通繁忙。喺新界德士古道北去全锦交汇处挤塞，车龙排到沙咀道。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龙尾就分别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同埋青沙公路近大围新村。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段車多，龍尾安定村。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十八鄉交匯處一段，龍尾近欖口村。特別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青馬大橋吸水門去機場。最後食安仔就提提你，多啲留意包裝上面嘅營養標籤，留意下自己有冇食多咗鹽分同埋糖啊。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年一度中秋节又到啦， 开心日报黄桂林。 中秋节大家都食月饼，原来有人月团圆同埋圆满嘅意思嘅。今年中秋，我仲参与咗社区举办嘅月饼义卖筹款活动。为那些有需要的人士送上一份人间的温暖和中秋节祝福。 花好月圆，香港电台第一台祝大家有个温暖开心的中秋节。 疫情反复，快点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吧。 接种疫苗后，体内的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言论自由，言论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燕平、大希腊。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1嘅。咁啊，大希腊头先讲到啦，系有关于职安条例嘅修订啦。咁重点就系在于咧，系提高咗罚则啦。咁当然啦，即系提高罚则咧系一样嘢啦。咁但系譬如法庭佢个量刑嘅时候，即系点样去定嗰个罚款额咧？呢个亦都系另一个问题。咁刚才啊，周小松议员就话啦，即系期望咧系透过提高嗰个嘅罚款额啦，令到咧可以释放到。到一个清晰的信息，亦都令到法庭佢哋喺考虑个罚款额嘅时候可以有一个再高啲嘅标准啦。 但如果唔高咧，就律政处可以提出上诉，即系佢又 或者复核啦， 吓 系啦。咁但系究竟即系大家点睇今次呢一个修订咧？同埋另外一个问题就系究竟劳工处系咪要更加积极地去运用呢个复核？嘅呢個咁樣嘅方法咧，以提高一啲嘅罰則，令到即係提高嗰個罰款額啊，令到咧起到一個阻嚇嘅作用咧。嗱，電話號碼18723111啦，大家可以打電話嚟同我哋傾傾啦。有位聽眾胡先生啊，胡生你好， 胡生， 係你好，陳燕平大喜男， 你好，胡生 你好。咁我就其實想講一講咧，其實嗰個罰款嗰個情況，職安健喺地盤裏邊嘅罰款問題嘅，因為其實咧。如果我哋其實我哋公司俾員工咧，其實我哋俾曬主任，俾曬糖俾佢上啦，俾曬辦公衣啦，任何嘢我哋俾曬佢，派曬俾佢嘅。咁落工場啊，又唔食得煙啊，全部都係咁啊。咁我哋已經有人咧係特登請咗個人去管住佢哋去咁樣做嘅。但係咧好多時候咧就偷偷雞雞咁啊，又食下煙啊，又除低頂帽啊。咁啊，見到勞工處嗰啲，咁有啲勞工處都好 OK 嘅，咁啊，即係可能啲管工咧就同佢好聲氣啲，咁佢咧就都會口頭警告，俾個機會咁樣。但係咧好多時候咧，一捉到嗰、那個員工， 咁啊好多时候都系粗人嚟嘅啫，比较粗人。咁啊，即系大家炒闹一轮咧，咁啊成日都系咁样情况底下咧，就罚咗雇主啊。但系其实我哋已经请嘅，我哋冇可能打一个工人请一个人去盯住佢噶嘛。我自己有少少建议就系、其实以前已经有啲咁有同公司咧就系、其他公司都建议过，但系应该就罚埋员工。咁、但系即系好多工会都话啦，唉、咁样我哋佢哋好惨啊，又冇钱啊，又咁啊。但系佢哋唔咁样唔罚埋佢唔知肉赤喎、哦。咁呢一样嘢我想反映一下。即系睇下究竟系应该点样做咧？咁个雇主好唔 fair， 我已经请咗个人去盯住噶啦，点不知就系咁样。 即系你嘅意思咧，个阻吓性咧就唔系净系罚提高个雇主嗰个罚款嘅阻吓性，就个员工嗰个阻吓性都要增加啫，即系咁样系嘛？即系犯错。 系啊， 啊不过用另一个系。啊、不過胡先生頭先即係周秀松議員也有講啦、其實法庭佢喺考慮個判決嘅時候，佢會考慮到、究竟嗰個僱主負嘅責任係幾多嘅喎？即係如果法庭判斷咗，喂嗰方面應該係僱主嘅責任，咁呢個係法庭嘅一個即係裁決嚟嘅喎。 哦，但係你可以睇翻，大部分都係罰僱主嘅。 嗯。 大部分都是罰僱主的，因為其實這個、即我希望勞工處那裡可以想一想，不要令到僱主那麼辛苦，那我沒可能盯住、我請一個工人就請一個管工看著他有沒有帶怎樣怎樣，沒可能的，真的沒可能的、 好明白， 罰他我都知道是很可憐，因為大家賺的錢是不同、但是你不罰他，那你、我們全部都是雇主受嘅，咁嗰个系比较难受啲咯。 好， 唔该晒， 多谢你胡先生吓、观念好清晰。有黄生，黄生你好， 啊你好，系 黄生。 我想讲下呢个天秤林天秤事件嘅， 系 因为天秤呢样嘢咧，就喺工业意外之中咧，就系、是、一即系非常之严重嘅，系属于最高层次嘅工业意外，因为佢喺咁高处咧，佢就以最近嗰单嚟讲咧，几十吨。65吨跌落嚟，下边系啲货柜嘅写字楼，另外就即系三死六伤，即系因为全香港好多呢啲地盘噶，都系有天秤嘅。咁我觉得政府要特别重视呢个工业意外，就系话咧，佢当然佢会去 check 啦，但系佢够唔够人手去 check， 或者佢嘅进度系点样，佢一定要就住呢个天秤呢个问题咧。佢究竟佢個進度係點樣？佢 check 到個進度係點？佢唔可以即係話 check 下，就好似市民都唔知道佢 check 到邊度，或者不了了之咁樣去 check， 即係一定要有交代㗎。喺天秤、即係全香港個天秤嘅檢查呢個進度當中咧，一定要有交代㗎。如果唔係咧，喺你喺咁高處咁重嘅嘢冧落嚟咧，就會死得人多噶啦。 好， 我 多謝曬啊，黃先生嚇，意見都相當清晰嘅，即係覺得政府應該要公布翻一啲嘅。 唔係，我諗阿黃生提出呢個更加有個現實意義咧，就是、因為依家政府就要搏命起樓啦，又話要提速嘅提效，咁就地盤就只會越嚟越多。即係依啲問題咧，如果今次唔能夠講得清楚咧，日後你提速提效去周圍起樓咧，就依啲意外咧就可能會重複出現都唔定，係。 嗯，好，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咧，同大家講講另外嘅一啲話題。 一口氣奔跑， 見光 跑， 不見光 照跑，奔跑吧，思張運動員。电视节目《祖国健康快活人》第四季， 每集真人 show 环节，视像环岛跑特训班，见证视像运动员与领跑员从一开始认识，到跑匀多个社区做训练，为要挑战香港环岛55公里跑， 最终佢哋会唔会成功？ 今晚8点， 港台电视31， 经典广播剧《香雪海》，亦舒原著， 你的心肠真系硬。难道你不可以可怜一下失恋的人？ 李学斌， 失恋是很惨， 不过我最怕人乘机贩卖廉价的眼泪，泛滥的伤感。 朱曼子领衔主演，九月六号起，经典重温《香雪海》。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钟，香港电台第一台。 如果在网上面搜寻中秋，多达23000几行；如果打月亮，53000几行。咁中秋同埋月亮代表咗啲咩呢？ 月亮代表我的 呢个中秋佳节，张伟基喺度希望大家都得到平安、快乐、健康。星期一至五深夜12点至1点钟，香港电台第一台《那些年》，张伟基。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嗱，法希立日前咧，法庭就处理咗一宗案件嘅判罪，其实都系一宗悲剧嚟嘅。就有一个嘅男子啦，咁佢系喺2018年嘅时候咧，因为佢嘅太太咧患咗一个末期嘅肺癌啊，咁而嗰个癌细胞咧系扩散到唔同嘅部位。部位咁亦都经常讲唔舒服啦，咁就算服用咗双倍药剂嘅药物呢，亦都冇助减轻痛楚。咁直至到2020年啦，咁院方呢就话俾呢个男子听呢，即係佢个太太呢其实个药呢都唔係好有成效㗎啦，咁样咁所以呢就后咪呢位嘅男士咧就接咗佢翻屋企啦嚇，因為醫生都同個嗰位嘅男士講嚇，佢嘅太太咧幾日之內咧就會離世噶啦，咁所以咧嗰個男士就接咗佢嘅太太翻屋企啊，然之後咧仲買咗一包嘅炭，咁跟住後屘佢就燒炭啦，咁即係令到妻子咧就離開咗人世嘅，咁事後咧其實佢就係被控咧係承認咗一项嘅误杀罪嘅，咁而法庭喺度判决嘅时候咧，就判咗佢咧感化12个月，因为法官咧就话被告事发嘅时候咧系神志失常啦，患有严重嘅抑郁啦，好大程度咧系削弱咗被告嘅责任嘅，亦都话咧被告咧应该系及早求助啦，咁所以考虑到即系被告福祉、社会嘅利益，亦都考虑到佢系冇对社会构成危害，加上已经还押咗2年半咧，就宽宏。处理就判佢1年嘅感化令嘅，咁但系事件咧亦都令法官咧即系亦都系关注到啦呢啲嘅同类型嘅困境啊，咁佢就话即系其实呢个案件系咪提醒咗大家系咪究竟需唔需要喺法例啊条文上面啊处理同类型嘅极端绝望情况之下嘅人嘅意愿，为临终者提给予一个法律嘅保障咧吓，同埋有关嘅工作咧亦都需要靠政策嘅制定者啦，各界嘅专业人士同埋整个社会嘅协助，呢宗嘅悲剧大希腊其实都揭示咗，关于一啲末期病人嘅照顾啦，佢哋照顾者嘅困境啦，同埋舒缓治疗啦等等种种嘅问题。 我谂呢度咧就牵涉到，即系有两个我哋都经常讨论，到依家为止咧，其实都冇一个好明确嘅结论，就算世界各地，一个就系、是、即系我哋系咪因为个病人绝望或者？好痛苦咧，我哋可以行安乐死，即系依个就一路都讨论，亦都依个问题都未有一个最终嘅一个好明确嘅趋势走出嚟。但另一个咧，就我相信依家医管局都有一个安排咧，就叫做预设医疗指示或者叫做预设嘅照顾计划，就亦都系对呢类嘅病人咧，大家可以有个协商咧，就假设系咁样嘅时候咧，我哋应该可以点样去处理同埋照顾佢？假设系咁样处理嘅时候咧，佢可能都系最后都系要走噶啦，不过咧系走得冇咁辛苦。咁呢个亦都有呢个制度嘅，咁呢个唔等于安乐死，但系咧。究竟呢个个运用又运用得好唔好咧？咁我谂呢两个问题，我觉得都值得我哋再进一步探讨下。 其实照顾末期嘅病人咧，唔系一件容易嘅事啦，因为要处理即系嗰位嘅末期病人佢自己嘅情绪啦，而照顾者自己本身咧，亦都可能有好多哀伤啊、情绪啊，要去到处理嘅。咁尤其是而家疫情之下咧，可能有一啲嘅康复中心啊，或者有一啲嘅其他嘅上门照顾服务啊，未能够如期举行嘅。咁亦 都可能是減少了一些人和人之間的接觸的。那怎樣可以幫到這一班的人士呢？電話旁邊我們請來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的榮休教授陳麗雲。陳麗雲教授你好。 啊，陈教授，好耐冇见啦，真系，系， 你好， 系啊，陈教授，其实呢宗嘅个案，你觉得入边系揭示咗边啲嘅问题系需要我哋关注咧？ 我谂法官讲得好啱嘅，其实上咧就系喺照顾者末期病人嗰个困境咧，系即系非常非常之严重嘅，尤其是喺而家疫情嘅情况底下咧，就系、是、又唔准探啦。然后呢就是好多因为以前可以义工或者家人在床边呢帮手呢就那些工作量比较容易处理，而家完全所有义工家人都不准在旁边呢，咁呢就是那些照顾是非常之困难的，导致到好多病人要绑住啊，尤其是年长者呢，咁样呢就他们会比较混乱啊，会掹咗他的鼻喉啊或者一些尿道管啊之类咁嘅嘢咧，就系、是、导致到系啲家人见到啲亲人被绑住，然后咧就系、是、又唔准探，系日日都喊住。我呢排都唔知道收到几多少电话，就系个点办啊？我屋企人又咁样啊，佢又即系视力有比较困难啊，又表达唔到自己啊，然后咧就系、是、又唔知去医院揾边个啊，咁样系好多好多内疚、自责、哀伤、愤恨，系百感交集嘅，即系真系唔知点好啊，咁样系一日、即系都听到呢啲电话咧，就系喊住咁，成个人咧就系崩溃咁样。 不过 就呢个个案系事实上引起我真系觉得希望就住呢一个即系血嘅教训啦，我哋真系认认真真咁样咧去检视下而家嘅服务，而家嘅服务咧，事实上家居嘅服务咧系非常非常之短缺，或者其实可以讲唔存在嘅。英国譬如英国咁样，咁佢哋系可以有好多。选择咧，病人可以喺选择家居照顾啊，在家离世啊，咁样啦，咁可以有医生啊、护士上门啊，咁样。香港基本上系冇呢啲服务嘅，咁系即直至到几年前咧，就系赛马会就推出咗一个叫安宁众嘅项目啦，咁样就系尝试去推动喺有几个社区咧去做一啲咁样嘅家居嘅照顾啊。咁做咗之後咧，發覺嗰個成效係非常之好。咁但係咧，做咗六年啦，到而家今時今日咧，政府仍然都係冇承諾要去承擔呢啲服務，提供俾所有死亡或者面對末期嘅病人嘅照顧呢方面嘅社區照顧呢個選擇嘅。 譬如教授你讲到呢一点嘅时候呢，即係可能社会上面有啲人都唔知道呢，原来香港係可以选择在家离世嘅。咁不过如果你要係做在家离世呢，其实你都要符合即係一定一啲嘅条件啦，咁然之后先至可以做到呢一方面啦，亦都需要即係当然係医疗系统嘅配合啦。其实即係我想问譬如头先讲在家离世即係呢样咁样嘅政策，你觉得喺香港的推行状态其实可以怎样有没有需要去再提高或者是再提升大家的认知呢，还有需不需要有更加多的资源去到辅助呢？ 必须是要提高这个服务。如果你现在呢香港呢是每年有50,000人死大概，那呢就是九成起咧都系喺医院死嘅，真系喺屋企死嘅咧都系即系意外啊，或者屋企人唔知道咁，然后过身咁样。咁所以咧就系、是、比起其他地方，譬如英国、台湾、新加坡咁样，佢哋有一半至到三成嘅人咧系可以选择喺屋企离世嘅。而喺选择喺屋企离世咧，即系根据安宁众嘅研究咧，我哋就发觉。你投入去社區裏面嘅$1咧，其實你就慳翻醫院裏面嘅3-7元嘅，即係用醫院嘅病床啊、急症室啊、呢、這個 深切治療啊，慳翻好多好多呢啲而家非常緊缺嘅醫療資源嘅。咁所以咧就係、是、我哋覺得事實上應該真係要有呢啲服務，然後就推廣咯。亦都係要做好多公眾教育，俾佢知道話其實我哋係有得揀嘅。而家咧就係、是、甚至老人院啦，而家我哋老人院社咧就係、是、有7%嘅人口喺老人院社裏面嘅。而老人院社嘅因為法例咧，因為而家個法例咧喺1980年代咧就改咗，死之前有30日，有醫生睇過咧，改咗做14日嘅。 嗯， 有醫生睇過，咁先至可以去即係證明佢係醫療原因而死亡啦。咁、所以而家如果有人要喺屋企過身嘅話咧，即係好似我媽媽同埋我奶奶咧，佢哋就係要揾醫生13日就上門一次啦。 嗯， 咁樣就係、是、令到佢哋係可以喺屋企選擇喺屋企過身嘅。咁、而呢一啲資源咧，而家暫時咧就係、是、除咗我呢、這個長安安寧仲小規模咁樣做之外咧，就係、是。要是私家醫生，咁於是唔係普通嘅市民係可以負擔得到嘅。咁變咗，我覺得呢一方面嘅服務咧係真係非常非常之迫切。如果唔係咧，就會逼到啲病人同埋屋企人咧係要，即係而家呢一個個案就係佢係燒炭殺死咗太太，然後自己去自首啦。咁我哋亦都屢見不爽，見到好多個案就係、是、殺咗屋企人，然後自己自殺嘅。 嗯， 咁呢啲咁嘅人间惨案咧，一件咧都太多啊，系、令到成个社会都太伤心啊。咁所以我觉得真系而家必须要更加多嘅讨论咧，喺呢一方面，我哋其实点样可以俾市民？而家我哋人口老化，如果你喺屋企过亲嘅话咧，冇13日之内就有医生睇过咧，佢就会系。当谋杀案咁样嘅， 就要去经一个验尸嘅程序啦。 唔止验尸，警察上门落口供，即系要去排除有人谋杀或者误杀嘅情况嘛。咁样咧就系、是、所以亦都有一啲家人咧，经过呢啲咁嘅程序之后咧，就话我如果我死都要喺医院死，如果唔系烦到我屋企人震咁样啦。咁所以而家嗰个程序咧，而家我哋人口老化。得咁犀利咧？我哋系唔系喺嗰个法例上真系要做好多好多功夫咧？咁样 嗱，或者陈丽云教授，我哋喺7:30新闻翻嚟咧，继续同你倾倾咧。如果可以系在家离世，其实对于照顾者嗰个哀伤啊个处理，会唔会有帮助咧？翻嚟再倾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和深圳市市长陈伟忠举行港深逆向隔离方案专班的视像会议，港深双方正式启动政务司司长与深圳市市长之间的两地沟通机制，商讨逆向隔离方案的构思，让由香港前赴内地的人士先在香港隔离，再以闭环方式进入深圳，以符合内地7+3的隔离规定。港深双方分别指定医务卫生局和深圳市卫健委作为牵头单位，会和相关部门磋商具体要求，以确保方案得以周全制定。港深雙方同意盡快安排兩地官員實地視察落馬洲河套區相關設施，仔細研究作為逆向隔離方案下指定隔離地點的可行性。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衛、保安局局長鄧炳強以及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亦都有出席視像會議。大欖隧道今個月18日起調高多項車輛收費，私家車和的士加價3元，新收費55元，電單車加2元。有立法會議員認為疫情之下經濟未回暖，加價是不理想。 運輸及物流局提交立法會的文件指出，大欖隧道專營公司表示，三號幹線郊野公園段在過去兩年的交通流量受到新冠疫情過境車流的改變，以及近年開通的免費替代路線所影響，專營公司需改善收入狀況，以維持穩健營運。局方又說已經敦促大欖隧道專營公司考慮公眾承擔能力等的因素。前年立法會選舉新界西地方選區候選人許孝良在東區裁判法院承認一項作出提交虛假或具誤導性的選舉申報書舞弊行為，以及一項企圖欺詐罪，判入獄3个月。主任裁判官判刑的时候说，公众对候选人操守有高期望，被告的行为违反公众及支持者对他的信任，又指被告使用假文件和假资料显示他有预谋犯案，以监禁6个月为量刑起点，法庭考虑被告认罪和求情因素，将刑期扣减至3个月。案情透露，36岁的被告前年报名参加立法会选举，政府其后宣布选举延期1年，而合资格人士有权从政府收取相等于申报选举开支的款项。被告同年9月向选举事务处递交申报书，声明选举开支合共超过46,000元，但是廉署调查发现，被告并没有向申报书之中涉及的律师楼同公司支付服务费，亦都没有向2名他声称是选举助理的人支付薪金。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初时天气干燥，听日气温介乎27至32度，稍后部分时间多云同有几阵骤雨，吹微风。展望中秋节翌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下个星期天晴酷热同干燥。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7%，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中环大会堂；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去管道之内；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去到柯达大厦。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星辉豪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比较长，排到过了 Mega Box， 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就排到落去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重系车多挤塞，龙尾过了几段。干诺道中天桥去西环方向近林士街这一段呢，车龙一路排到告士打道近税务大楼。在九龙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来回方向仲是车多繁忙的，龙尾分别去到近九龙湾港铁站。另外就是龙翔道近虎山道桥底，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啦，车龙排到去顺利村。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挤塞，龙尾去到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串一段桥面慢车。新界方面，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一段车多，龙尾丽景。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的车龙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通去十八乡交汇处的支路车多的，龙尾去到公鞍路。最后啦，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戒指宽罪切勿忘形，做一个负责任的驾驶者，喝了酒就千祈不要揸车。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政府就建议修例，建立强制举报怀疑虐待儿童个案嘅机制。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 立法嗰个精神咧，系一个个人嘅责任嚟嘅。譬如佢个主管，如果佢知道，其实佢都有责任要报。如果你再等同机构倾啊，其他人倾咧，咁可能拖延咗时间咯，细路仔唔可以得到及时嘅保护咯。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国剧八三零，杨洋、赵露思，且视天下。 他风色听讲白风夕约咗玉毛园喺天之山一会，心里面有啲妒忌，仲见到玉毛园买嚟送俾白风夕嘅珠簪，更出口述劝玉毛园唔好送。最后玉毛园会唔会听佢讲呢？ 国剧八三零，且视天下。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嘟一嘟，乐悠悠，痛处走，快乐透。我是欧瑞强，65岁或以上的老友记，记得在2023年年底前分阶段申请乐游卡。你现在用的八达通将来用不到2蚊搭车优惠的。1953年出生的香港居民，记得在9月用八达通应用程式或邮寄申请乐游卡。详情请看乐游卡网页或者打3147-1388查询。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戴希立。 自由风，自由风的电话号码是1872311。我们就由一宗的案件讲到是、即是香港对于一些末期病人的照顾和照顾者的照顾的。那么大家有些什么的看法呢，可以打来1872311和我们倾倾的。那么打在立电话旁边，我们继续就请来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的荣休教授陈丽云。陈丽云教授你好。 是啊， 大家好。 陈丽云，我就想这个问题其实就真的引起了其实一个很复杂的讨论，即是我们常说生老病死就每人必经的阶段，你就是说讲到这个末期病人的照顾就牵涉老病死三样东西，而在这个老病死在香港这个特殊环境下面就更加复杂，因为即是年纪老的人越来越多，就住房又有问题，可能又有移民的问题，使到老人家就基本上咧，能够被照顾咧，被亲人照顾嘅条件越嚟越唔充足，咁结果去到呢个老病死呢个阶段咧，就变咗行物都塞晒去医院啦，即系要头先都讲咗呢个问题。而喺过程当中咧，对于一啲末期嘅咧，咁究竟点样可以减轻佢哋嗰个痛苦，同埋我哋可以使到咧，有限嘅亲人都可以发挥到作用咧？你就會提出了一個問題，就是說如果要做到這個照顧或者這個醫療又好照顧又好，就需要有新的法例，也都要有新的社會服務，即是 你大約是不是有這樣的思路？如果是這樣的話，你會建議由現在起政府可以怎樣按部就班開始去做這個工作呢？ 整體呢就是而家喺醫管局裏面咧，就係推出呢個預設醫療指示啦。 嗯。 但係呢個預設醫療指示咧，其實個意義係唔係好大嘅。 係。 原因咧就係、是，喺外國咧一早咧，即係連深圳都立咗法嘅預設醫療指示，可以寫咗話你唔好搶救我，你唔好搞我等我自自然咁离开咁样吓，啲病人有得选择嘅，而系法例上要尊重嘅。而家点解签呢一啲咁嘅预设医疗指示冇乜用呢？原因咧就系、是、个病人签咗啦，当但系咧佢哋都系冇法律保障嘅。如果个亲人坚持要同个医生讲话、你点都要抢救，你唔抢救我就告你失救。之類咁樣咧，啲醫生咧喺呢個咁嘅壓力底下咧，仍然都係要搶救嘅。咁變咗咧就係、是，而家我哋市民知道嘅選擇其實係好少，而且因為冇呢啲服務，家居嘅服務、照顧服務咧，而佢哋喺屋企亦都照顧唔到啊。 嗯。 咁就變咗 他們可以的選擇咪少很多咯。咁、譬如呢一兩日有一個朋友的朋友就揾我，咁佢就話佢屋企親人喺一個公家醫院，好嚴重，痛得好犀利，醫院幫佢視像就綁住佢咁樣，咁咧就係佢話我一定要。喺视像嗰度咧，就系、亲人话你带我翻屋企啦，带我翻屋企啦咁样。咁、那个亲人系非常之难过。咁咁佢就好想好想系要即系将个病人转去舒缓科啦。咁、然后就咁终于咧，医院就话俾听，你要签咗呢个预设医疗指示，话唔使抢救。咁我哋就会将佢转去舒缓科。然后呢就是于是你呢就是有咗阴性检测之后呢你就可以日日嚟探一个钟咁样。咁但係呢一个家人呢都係觉得一个钟实在太唔够，咁佢係好想将呢一个亲人呢係搬出去而家防癌协会啊或者临床协会佢亦都有一啲咁样嘅末期临终照顾，不过係要自负盈亏嘅。咁樣咧就係、但係至少可以一日俾你喺度陪幾個鐘啊，咁樣啊。咁變咗而家其實真係有選擇實在太少啊。咁係令到啲親人咧係好大好大嘅罪惡感，同埋內疚啊、自責啊咁樣嘅。 咁 法例上面咧，頭先講過啦，三十日同埋而家嘅十四日咧。已經是一個很大的分別了嘛。咁如果你嗰個程序家居服務改善，你將呢一個免檢可以喺家居照顧點樣喺法例上面放寬，而佢個條件許可嘅喺家居或者放寬一啲院舍，亦都喺令到佢哋可以選擇喺院舍，有啲好多長者喺。啲院舍住咗好耐，佢當佢好似屋企咁樣噶啦。但而家咧就係、亦都院舍都唔可以俾佢哋喺嗰度過身，因為冇醫生啊嘛。咁亦都係要最後就衝佢入去醫院啊，然後進進出出醫院之前，啲老人家好攰噶。咁所以而家喺法例上面咧有好多嘢咧都係要做嘅，尤其是譬如而家嗰個消防條例，譬如急你嗌救護車咁樣啦。救护车是消防条例的，就算个病人签了个预设医疗指示，话你千祈不要抢救我啦，等我即系平平安安咁啦、上到救护车一样都是要抢救的、因为呢个是他哋嘅法例的要求，即系呢个消防局的法例的要求。咁、所以而家嗰啲法例咧系非常互相矛盾同冲突嘅，亦都。讲咗好耐咧，亦都冇人认认真真咁样去将佢全面咁样去检视啊，咁就出现而家呢一个咁痛苦嘅情况咯。 譬如陈丽云教授，你头先即系提到啦，在家离世啦，咁当然要有唔同嘅条件配合啦，亦都系需要有即系医生吓。每十四日去睇一睇佢个情况，先至得啦。咁但系我想问啦，即系其实你观察到咧，其实而家究竟譬如医管局咁样咧，佢哋对于医行嘅方法吓，在家离世，佢有冇做到任何嘅推广咧？而另外一方面咧，都想问翻就系、是，如果真系可以做到呢个在家离世，对于嗰啲照顾者本身自己嘅哀伤或者系抑郁，有冇一啲嘅帮助嘅咧？ 正如我剛才讲话，即是安宁众嗰个试验性计划呢，我哋追踪咗啲病人直至到佢死亡之后呢，都追踪咗啲家人嗰啲哀伤嘅。发觉呢，如果我哋早早地准备嗰啲家人同埋亲人呢，係可以互相表达啊，大家去准备嗰个死亡啊，而係将最后呢啲宝贵嘅时间呢去互相珍惜啊，歌颂大家嘅生命啊，制造一啲即係好开心嘅共同喺埋一齐嘅时间啊。亲人嘅哀伤呢係好明显咁下降㗎。咁所以呢就係、是、我哋觉得呢一方面嘅工作呢係必须做嘅，唔係弱可以做到嘅，你必须係要有社会心理全个家庭咁样去一起去准备死亡，而是死亡不是可怕，死亡如果准备得好是可以很平安，就是好像英女王那样，你看到她 最后一日佢都仍然即系做紧公职，仲系企喺度嘅，仲会识得笑嘅。咁然后第二日就好安详咁样离开咗啦。咁我哋就希望就系咁样咧，点样可以帮助啲长者，佢哋可以活得长，有好嘅生活质素。要死亡嘅时候咧，亦都系唔需要瞓床瞓到生晒褥疮啊，然后周身痛啊，嗌晒救命啊，咁样离世咯。因为咁样离世咧，系会对亲人好大好大嘅伤害同埋创伤，之后成世都系好内疚自责噶。 阿陈丽文，我想问最后一个问题啦，听你咁一路咁分析咧，其实我哋要使到即系啲末期嘅病人同埋家人咧，有一个好嘅选择咧。你涉及的问题呢，就有医疗的问题，有社会服务的问题，又有法律上面的问题。你是不是觉得如果要解决的问题，我们需要有一个全面的检讨和一个新的建议走出来？ 其实呢，就法律改革委员会呢，其实在大概十年前呢就已经做了一个这样的检讨的。法律改革委员会，但是呢就是之后呢都是不了了之，又放低晒嘅。其实真是我觉得甚至安乐死都应该要拎出来讨论。即是好像养和医院前副院长邝国熙医生咁样，他现在九十几岁，他在报纸都是讲话他是不断要提，即是倡议我们要给病人有一个这样的选择。那他就说如果香港没有这样的选择，到他最后尾的时间他自己会去瑞士这样。那究竟即是香港现在我们就是说我们不需要做这件事的，我们讨论都不讨论，怎样才可以令到病人不需要生不如死的，要去用这些这么极端的手法去殺死自己的親人，然後自己自殺，這些是實在太哀傷了。所以這樣的人間慘劇是其實日日都發生的，所以我們是必須要面對的。其實 好，多謝你陳麗雲教授。唔該曬，陳麗雲教授呢係港大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嘅榮休教授嘅。不過大家留意，其實呢個問題都複雜嘅，當中亦都涉及到咧政府喺舒緩治療啦，或者一啲叫做即係善終服務啦嘅資源投放啦。咁亦都頭先陳麗雲亦都講過，就係而家咧呢一啲嘅服務咧，有啲就係靠一啲叫自負盈虧啊嘅機構咧去到提供嘅。 是啊，所以这个问题就是我觉得香港人口老化，再加上可能现在移民啊，这样就照顾的亲人会不在身边，其实这些问题都急不容缓。 休息一阵，转头回来跟大家再聊聊其他议题。 患有精神分裂的阿乐入住香港善道会的朗逸居之后，改写了他的一生。 我以前脾气很麻麻地的，嚟到善道会改变咗好多咯，成个人变咗咯，可以学识同人相处咯，跑步可以锻炼身体咯，同埋锻炼意志力咯，同埋啲阿 Sir 辅导得好好咯。 想听更多佢嘅故事，记得留意星期日黄昏六点新闻后，香港电台第一台同香港善道会合作，《万千宠爱叶蕴仪》talk show。 旅游乐园之 福克兰群岛、南佐治亚岛、难忘体验之旅， 今个星期邀请到旅游自由人 Albia 分享较早之前到福克兰群岛同南佐治亚岛睇唔同种类嘅动物，例如珍贵嘅企鹅，当中难忘故事。 留意星期六下昼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Chris 梁彦忠、 刘莲，再加埋 Albia， 一齐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 欢度中秋节。 投资有心法， 反股有办法， 他们一一解答。 对于一些不利的传闻，我当他是七成真八成真，因为如果他是真的话，我揸了货呢，我是受害的嘛。你就不要说掉以轻心，没的，不是的，没事的。如果真的有事的时候，你揸了货他是这么跌，你蚀底的嘛。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九点半至十一点， 黄师傅、黄伟杰、关教授、关卓照主持《 投资新世代》，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嗱，戴希娜，不如跟住我哋讲下咧一啲即系同学校方面相关嘅议题啦。咁教育局咧，寻日就公布咗啊最新嘅小学教育课程指引啦。咁啊，系叫做一个试行版嘅。其实2023学年咧就已经可以实行噶啦。咁样，咁其实佢最主要嘅改动咧系边度咧？或者都可以咁样去简单去介绍一下啦。就系、是、嗱。譬如咧，佢而家系讲咧，系要有七个嘅学习嘅宗旨嘅。咁嗰七个学习宗旨咧，就系要强调咧，培育国家观念啦、中华文化啦、价值观教育啦、主动学习啦、STEM 教育啦、媒体和资讯素养啦、健康嘅生活方式及身心均衡发展嘅重要性。咁而喺一啲嘅即係国民同埋国家安全教育入面呢，佢有一啲嘅指引嘅写法呢，就係、是、话要透过国民及国家安全教育认识国家和中华文化，培养国家观念和国民身份认同嘅。咁呢个同2014年嘅指引呢个写法就有啲唔同啦。因为2014年嘅指引呢，就係话认识自己嘅国民身份啦，并懂得关心社会啊、国家和世界，成为负责任嘅公民嘅。而另外有关责任感嗰方面啦，2014年嗰个咧，佢就有讲话懂得分辨是非善恶，能适切地履行自己喺家庭、社会和国家所担当嘅责任，并对多元嘅价值观展现接纳与宽容。咁而新嘅指引咧，有一啲嘅修订咧，就系、是、以展现坚毅、尊重他人、诚信和关爱等正面价值观和态度咧，并作出合情合理的判断和行为呢，有一个这样的修订的。另外一个大家可能比较关注呢，就是课时的分配了。由以往2014年是可供弹性处理的课时是 19%， 即是占总课时的百分比 19%， 现在呢就提升到可以去到 20%， 不多于 25%。 第一立， 我呢就觉得世界趋势呢，就是越来越讲态度 A， 技能 S， 知识 knowledge 咧系需要有价值观嘅推动，我哋叫 VASK 啫，价值观有 value 啦吓 ，VASK。咁呢个好多国际性嘅组织都提出呢个 VASK 系未来十年我哋要做好佢嘅。点样先可以做好咧？我觉得香港就好奇怪，用嘅方法就两样，一个派钱，一个咧就校本处理，即系弹性处理，例如弹性课时，系唔系派钱同弹性课时就可以实现到头先讲嘅用价值观去推动知识技能态度咧？咁呢个咧就如果系嘅话咧，就我只系觉得只有一个结局，做得好嘅学校会越嚟越好，唔肯做或者做唔好嘅学校会越嚟越差，会两极分化。咁但系呢种情况会唔会咁啊？我哋听下啲教育界点睇。 好，电话旁边啊，请嚟资助小学校长会嘅副主席，亦都系可宏道油麻地天主教小学嘅校长陈淑仪啊，陈淑仪校长你好。 阿陈校长， 你好，大家好。 系嗱，似乎学界都会比较关注咧，有关弹性课时嘅问题增加到不多于25%。咁啊，头先戴希立都讲咗，即系喂，咁即系其实掉翻俾校长。 你哋办得好咧，梗系赞成弹性啦，会唔会啊？ 系咯。 系咁啊，戴校长咁就都讲讲啦。咁其实咧我哋一直都有就住小学课程嗰度咧系有好多唔同嘅讨论嘅。咁就其实即系近几年都有好多唔同嘅事件发生咗啦。咁其实对于业界嚟讲都有好多嘅反思。咁就尤其是喺最近疫情啦，咁就透過即係譬如冇咗好多面授課啊、網課啊等等咧，咁其實我哋都去回醒翻、反思翻啊，整個課程裏面有啲乜嘢可以係可以做多啲，或者有啲更變咧咁。咁頭先提到一啲彈性課時，咁啊戴校長即係戴先生講嘅都有佢嘅道理嘅，因為彈性課時其實唔同學校咧就有唔同嘅校程嘅。咁唔同嘅校程裏面有好坦白，有啲學校可能喺一啲地區，佢嗰個地區性啦，或者喺一啲屋邨啦，咁佢嘅支援啊，各樣嘢都有唔同嘅情況。咁有啲學校咧，佢嗰個地方個區域又令到佢嗰個可能家庭背景嘅學生較多咁。咁其實彈性課時咧，其實係我哋都有一直要求嘅。咁因為裏面我哋見到其實唔同學習領域都有唔同嘅課時啦。咁以往其實2014嗰個 之前嗰個課程嗰個學習 2.0、學會學習 2.0 都有提過課，即係一定會提過課時。咁但係喺我哋隨住喺呢幾年有好多唔同嘅發展啦，包括國民教育啦，對國家安全教育嘅要求啦，以及STEM 啦，即係因為整個全球嘅資訊科技嘅發達啊，電子學習啊等等，咁其實喺個課時上面即係不斷有好多嘢新嘢。呢一兩年就有生涯規劃啦，咁擺埋落小學度。咁喺咁多嘅課時，即係課程裏面，究竟我哋點樣好好利用呢？咁如果係一個太過崩緊，即係喺個學科上面或者範疇上面太死嘅時候呢，咁對於我哋要去彈性處理一啲新入嘅內容呢，其實係有一個捆綁喺度。咁其實而家佢有一個彈性，嗱，佢記住佢講不多於嘛。咁其實不多於意思即係佢冇話你一定要20至25或者18至25。係啦，其實反而可以按返你校程嘅需要呢係去調節。嗱，好坦白，譬如有一啲學校可能佢嗰、那個小朋友掌握一啲嘅知識上面係比較缺乏，或者家庭支援比較少嘅，咁學校係要花多啲時間喺嗰、那個輔導啦，即係喺嗰個學習上面要多啲鞏固啦，咁可能你學時可能呢方面要多啲，咁就變成時間係咁多嘅，一日24小時，咁所以你變成有一啲嘅學習可能佢相對比其他學校少咗嘅，譬如一啲跨科嘅大型嘅活動啊，或者係等等，咁相反有啲可能係學習背景學生個支援又強啲嘅學校呢，咁可能佢喺嗰個基礎學習嗰度嗰個需要去處理嘅時間可以係少啲，反而挑戰性或者全方位學習嘅跨科內容要多啲嘅，咁佢有一個彈性，所以不多於 25% 其實對於學校喺個課程或者教學上面嘅配置或者規劃呢，其實係我個人覺得係一個好處嚟嘅。 係低啦。 我觉得呢你讲得啱嘅，其实呢个呢喺2000年教育改革嘅时候都讨论过，就係拆墙松绑，多啲弹性就会创造空间，就会能够比较有条件做到追求卓越嘅。但係呢同时间呢，如果我哋有啲嘢想做呢，如果有积极嘅学校，佢哋有佢嘅弹性呢，佢当然可以卓越啦。但亦都有好多学校呢，如果佢係好多困難或者佢無能為力嘅時候咧，淨係純粹彈性咧，其實係唔會自動產生效果嘅。依、這個咁，所以我覺得依個問題咧，彈性課程總嘅嚟講都係我都係贊成嘅。只不過咧，我想話要透過價值觀嘅滲透去推動頭先講嘅知識嘅態度咧，其實需要有好強嘅支援同埋指導，先會做得到，先會做得到嘅，係啦。 非常同意大校長大先生。咁咧就因為其實好坦白，我去睇，即係我好坦白，我未睇曬，因為琴日啱啱到啦。咁但係我睇咗重點裏面，其實如果單係只係一啲過時上面嘅轉變咧，其實不足以去做到一啲目標。 都仲有好多重點嘅，有機會再同阿校長傾。